会是怎样的。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，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故事天地。 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无法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人物空间。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欢迎收听人物空间，我是刘继彤。今天的节目还是继续给您讲述跑神铁翼横空和长跑的故事。昨天我们讲到了铁翼横空第一次参加耐力比赛，因为训练过度而受伤，在参加完比赛之后却奇迹般的痊愈了。这之后他开始有了新的目标和追求，究竟是什么呢？咱们接着往下听。他被人称作跑神，一年5000公里跑量，曾在9天内完成4个马拉松。通过跑步，他强健了体魄，也结识了许多热心的跑友。他有一句名言，宁可跑死在路上，不愿病死在床上。他发起闻鸡起跑活动，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，体会跑步的乐趣。每个喜欢跑步的人都会有一个坚持跑步的理由，跑神的坚持到底是什么？闻鸡起跑又是怎样的活动？今天的节目就给您讲讲跑神铁翼横空超越自己的挑战。训练了多久以后，开始参加那个叫什么 TNF 100公里的这个越野跑呢？ 参加 TNF 100公里的比赛也是2013年5月份。 2013年5月份。 对对，2013年5月份。 就和第一次那50公里的比赛隔了大概2年的时间。 对对对，因为我12年，在 TNF 跑的还是这个50公里，因为当时我觉得我自己的能力不够，所以我不敢挑战100公里的比赛。 就是在这个越野跑里边，50公里比赛和100公里比赛，它除了距离上的差距以外，在比赛的这过程当中，比如说技术上有没有什么需要不同的地方呢？ 有，因为它就是50公里和100公里的难度是不一样。就说像 TNF 50公里的比赛，它基本上是2000左右的爬升，但是你要是参加100公里的比赛，它的爬升可能就会达到4000或5000。对，现在还有很多咱们国内的这个越野跑比赛呢，为了追求更高的难度，100公里达到6000，会更高。 这是要设计这个比赛的路线。 对对对，这个是组委会，就是根据这个组委会的这个主导思想嘛，他想做一什么样的比赛，他想选择做一个比较高难度的，他在设计路线的时候就会增加他的累计爬升，就是一个坡再爬一个坡，一个坡的这么去爬。 那您现在这个主要的工作是不是就设计这条路线什么的？ 对对对对，因为我这个在原来的公司呢，就是中央会跑，就是那个做赛事的，像这个2014年、2015年的无锡马拉松，还有今年的这个 TNF 100公里，也是我原来公司设计的这个比赛。现在我又到了一个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公司，也是这个做赛事的。 这个咱们还是回到这比赛里啊。这个100公里这个比赛是在哪儿比的？ 实际我参加的第一个100公里应该不是这个 TNF， 是2013年1月14号香港的 HK 100的比赛。 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。 对对对， 参加比赛。 对，因为我开始是想把第一个100公里是 给北京的。 哦， 但当时这个香港这比赛一出来之后呢，就是很多人都在报名嘛。 嗯， 那个我有一个哥们儿，他呢就是看到这个比赛之后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哎，你还不报这个比赛？” 嗯， 我说疯了，我说我报这个比赛跑香港去跑一个100公里，我说我可不报。头天晚上我非常坚决的就给回绝了。 嗯， 回绝了。但是到第二天早上呢，我另外的一个朋友又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你还不去啊，说咱们一块儿去吧，说哎还有个伴儿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把我给说的，当时就说的我就挺心动的。 嗯， 就是填这个报名表交费10分钟搞定。后来我第一个哥们儿说：“哎呀，还是咱俩这个面子，这交情太浅了，别人一忽悠你就去了。” 他主要是当时开始的时候考虑的，可能太远。 嗯，对。 但是后来呢，这个跑步本身的， 嗯， 对您的吸引力 很大。 哎，他这个还是最后把您给说服了。 对， 而且这人一多呀，一有伴儿， 对， 他就愿意去了。 因为当时就是他报完了以后，我就觉得说这个100公里的比赛我得好好练。 嗯， 我得要找一个朋友给我制定一个训练计划。 对，就不能像第一次那样。 对。后来我就找了这个咱们北京一个著名的一个跑友，就是苑乔小乔。我说呢， 哦， 你给我制定一个训练计划吧。他说行，说铁哥你等着。 嗯， 过两天给我发一邮件过来了。我一打开那训练计划一看，第一个月要跑700公里，第二个月要跑800公里，第三个月跑700公里，而且这个公里数呢是公路占多少%，平路多少%。我一看到这个我就傻眼了，我说的你还不会把我给练死了，我说我哪完成得了啊。 结果呢？ 结果呢就是我真没按他那数完，但是我第一个月是跑了600多，第二个月跑了700多，第三个月跑了600多。 啊，没差几十公里。 不，那差100呢， 差100。 对，一个月差100公里也差很多。 但是还是这么循序渐进的这么来训练了。 对，因为这个是12年的10、11、12，从10月份我开始练的。 这回是冬天了。 对，因为他比赛是在1月份嘛，就是赛前呢，我是3个月进行备战。 这个跑这个长跑，而且他这个越野跑啊，还是在那个得有这个山地啊什么的地方。 对， 这个冬天训练和夏天是不是也不一样？ 对，冬天和夏天训练的区别在于，就是你跑这个超长的越野跑呢，你首先自己要背，你要。自己的补给就是水，饮料，包括你的这个能量，就是咱们吃的，像您刚才说的巧克力啊，就是你自己吃的比较这个没问题的这些补给东西你要背上。还有一个冬天最怕的是什么？失温。因为冬天我们训练的时候都会是穿这个多层衣服，就是说我穿了一个外套在热身，我跑热了之后把这外套脱掉，哎，完了之后我再热了再脱一层。我们会背一个水袋包，这个水袋包是5升或12升，就把自己所有的衣服装在里边。但是你停下来之后就赶紧要把这个保温的衣服穿上， 外套要穿上。 对，不然就会感冒，会容易失温，很危险。 对，因为你训练的这个线路它不可能在一个距离啊，这个就给你有一个室内的这个休息的环境，都是在室外。 对，而且当时训练的时间是很长的。 对， 我记得当时为了备战这个比赛，我在赛前我们跑过3次60多公里。 哦， 我就等于是早上8点多开始跑，一直跑到下午4、5点的时候。 对，这个很漫长的这么一个距离。 对， 这中间呢，你要休息，要吃东西，所以这个保温也非常重要。 对， 而且还不能停留太久。 对， 但是一气呵成的跑下来。 对，因为毕竟是冬天嘛，就是像北京冬季11、12月份也非常冷 了。这个实际上还带负重了。 对，我们自己都是会背着包，把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都会放在包里边。 那你真正参加比赛的时候也要背这个包吗？ 也会背一个包，因为这个咱们参加比赛呢，组委会有一些强制装备。这装备就比如说登山手杖，有的是就是一些急救的药品，还有是这个哨子，头灯。因为100公里的比赛，你 必定会是过夜，就哎对，这一宿你是可能会有的人跑一宿，对，所以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保温毯，就是说你在夜里边，或是如果说恶劣天气，刮风下雨，你不能失温，这个有的组委会是有强制要求的，你必须要背这些。 虽然不能停下来睡觉，但是你就在这个溜溜达达，你走跑不动的时候，走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你要把这个温度要保住， 对， 即便。便是说你在热天参加比赛的时候呢，到了夜里头，它这个温度也 会 下 降， 对对， 嗯， 这对于咱们长跑来讲，它是一个影响。 对， 那么这个100公里的越野比赛，还真的是和50公里是差别挺大， 对，差别非常大。 50公里的话，怎么着一天也拿下了， 对， 十几个小时啊，这个100公里是一定会过夜的。 对， 装备上就不一样，正式比赛的时候也要背上一个行囊。 对，背一个水袋包， 这个里边有足够的你的水的补充，甚至有一些食物是不是也得带？ 对， 那么这是100公里的比赛，那么我特别想知道的是，在香港的那个100公里的那个比赛，您这成绩是怎么样？ 那个比赛呢，我有一个3个月非常充足的一个备战期，所以那个比赛我跑下来是成绩是13小时38分， 哎呦， 当时在内地跑友里边的成绩也算不错的成绩， 相当的不错， 相当不错的， 您基本上就没怎么走夜道。 我是到晚上9点多跑完的， 晚上9点多就完成， 也是走了一段， 哎，有那么2-3个小时吧， 对， 走夜路啊，这个成绩相当不错，那么就一直的跑下来了。当然了，咱们说参加比赛啊，它是一种经历，但是呢，这个跑步的意义啊，它不光是参加比赛，更重要的是日常坚持这种训练，它可以强健我们的体魄。像您说了，您开始跑步呢，也是因为觉得自己这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，想让它好起来，哎，而且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呢，还能结识很多的朋友啊。那您觉得个人在这个练这个越野长跑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有哪些收获呢？ 最大的收获就是健康。对，我总结了是8个字，是健康、快乐、友谊、坚持，这个也是我经常现在和很多朋友来推崇的这个8个字，我也希望大家能通过跑步，通过健身，能收获到这8个字，能体会到这8个字的含义。 健康很容易理解， 对 吧？我们通过训练，我们的身体素质提高了， 对， 而且呢，这个最起码它不长肉啊， 对， 还有友谊。友谊就是说咱们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会结识很多朋友， 对， 这个你们都是凑在一起训练的吗？ 这个平时在这个自己附近的这一些跑友会有机会在一起训练，但是更多的跑友都是通过于网络社交， 有一平台， 对，有一个平台，到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，我们能真正的相识，而且能结下很深厚的友谊，就打一个比如说，我到哪个城市都会有很好的朋友。 对，就是大家平时是在网络上保持联系， 对， 一旦有了比赛，有可能哎哥儿姐都报名了， 对， 在比赛的现场。 对， 就是一个聚会的这么一个场所， 对， 而且互相鼓励着一起跑，那种劲头是非常的足的。 对， 再有一个就是他有可能这次比赛就在某一个跑友的城市，大家都去了，他作为一个当地的一个迎接者，安排大家 主场， 哎，他是主场比赛，挺有意思，这友谊哈，快乐，当然你想。要是这么跑步的话，又能交朋友，又能获得健康，那肯定是快乐的。 对，因为跑友之间的感情呢是比较单纯的， 对， 他没有任何的，就是咱们社会上的这些的杂念的东西，没有经济啊，没有各方面是相互利用这种关系。 对， 所以说跑友要是凑在一起聊天，都是非常开心的，都是聊，哎呀，你怎么训练的？你要去参加什么比赛呀？我的什么什么装备啊？你怎么怎么样啊？都是聊这些，所以说这个快乐呢是返璞归真的一种快乐，而不是说有这个相互利用，有一些什么利益关系的那种快乐。 特别好啊。 对， 还有一个快乐，我觉得就是你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，训练的过程当中， 对， 哎，体验到了自己的这个能力的不断加强， 对， 而且 要保持这种快乐的心态呢， 嗯、 也是得科学的训练，别让自己受伤。 对对对对， 那个受伤了，躺在床上就快乐不了了。 对， 最后一点，我觉得你总结的特别好，坚持。 对，坚持。嗯，通过跑步呢，就是让我收获的坚持是什么呢？就是我看到跑圈里边很多的朋友，有的成绩要比我还要好，而且跑的这个时间比我要长很多，他们在。就是单纯的喜欢跑步这件事上边，他们的坚持给我启发也很大。 对， 嗯，所以这个也是我就是在咱们这个微博和微信上边，我现在也一再坚持的，我做的一个叫“闻鸡起跑”的一个活动。 闻鸡起跑。 对对，闻鸡起跑呢，就是源于以前呢，咱们的微博，我会在微博上边发一条那个教导的这个微博，招呼大家来跑步。 嗯。 这个我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个活动呢，就是能召唤更多的朋友，让他们参与其中，进行跑步，能收获更多的这个健康，快乐，友谊。 对，因为一个人他这个做这一件事获得了乐趣啊，那他就会想到我能不能让其他的朋友分享我的这种成功。 对 对, 对, 对, 对， 我觉得你这个也很自然的一种体现啊，那就是把大家聚在一起。然后招呼着一块儿练，那不就是相当于像是一个小俱乐部似的那种感觉吗？ 对对对对。 哦， 我现在也成立了自己的一个铁翼横空跑步的一个俱乐部。 铁翼横空，哦，就用你那个， 对，用我的名字，对，因为这 个 俱乐部呢也是不收费的，开放的一个团体，就是我会定期在这个运河这个森林公园举办这个约跑活动。 哦，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参与其中，没有任何费用。我会给大家准备赛后的补给，西瓜呀、饮料水啊这类。 您这是这个还得带招待费的。 对对对， 每次活动都准备招待费。 对对对对， 大伙儿凑在一块儿做些什么呢？ 我们约跑呢会有一些这个跑步知识的分享， 交流知识。 对，还有呢，就是我们会找一些比较跑的久的跑友呢进行配速跑，就是带你跑配速。因为咱们都知道，马拉松是要讲究全程配速的。 嗯， 我也希望在平时跑步过程当中呢，让跑友养成一个跑配速的一个习惯。 哦，这个。在一块儿提高运动水平， 对对对， 多好的一件事情啊！哎，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闻鸡起跑啊，这么这个一个活动啊，大伙儿又送了您一个亲切的外号啊，管您叫床哥。为什么呢？要闻鸡起跑吧，就得早晨得起床，不能在床上赖着，就是叫大家起床。 对对对对， 所以就给你加上这么一个外号。我觉得你这个性格呀，很随和，特别的这个爱笑哈，这是不是也是你受得大家欢迎的一个原因呢？ 这也是一方面，但是我也可以告诉大家，就是通过这个跑步，让我的身心更健康，让我的快乐更多，让我的微笑更多，真的 是吧？ 这的的确确我收获到的。 哎，对，就自己状态特别好的时候，他就是高兴啊。 对对对， 要是自己病病殃殃的，这个本身就老是难受，这个可能就不那么爱笑了。 对对对对， 哎，这是咱们的跑步的一个也是收获吧。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这里是人物空间。 那么和您一起跑步的咱们这些跑友里头，有没有让您感觉印象特别深刻的？ 跑友里边印象深刻的还是比较多。但是要说最深刻的，我觉得应该是，现在咱们这个在做这个挑战一百的这个谁，陈彬彬。 哦。 陈彬彬呢，就是我现在着重说一下呢，他呢是主要是参加超长耐力跑的，就是都是一百公里以上，而且他会参加很多国外的比赛。就是近期呢，他从四月份开始，就是做了这个一百天挑战一百个马拉松的这一个活动。在活动之初，我对他这个活动也是有一些质疑，我觉得你这是等于拿自己身体开玩笑，而且你对自己也不负责。就是你即便有很好的保障团队， 但是运动损伤对于你给你带来的这些不可逆的这种损伤，你怎么来恢复？这个前两天呢，我是作为陪跑嘉宾，是在咱们这个崇礼我陪跑了，没陪跑全程，但是我整体上观察看他的身体状态还是非常非常不错。对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我们都跑步嘛，就是跑步。只要你参与其中了，你就知道我今天跑多少公里，我会是一种什么感受。但是就是我们开始也是非常怀疑嘛，就我到现场以后，我跟他包括跟后援团队的理疗师的一些交流，包括他跟他本人的交流，我感觉他现在状态非常非常好。 就是你觉得他能完成这个 挑战？没，完全没，今天已经是第93天了。还有七天他就基本上能完了。 好家伙， 就是挺尊重他的。就是说你能把这么一个很枯燥的一个事情，不管是有人就是来给你服务也好怎么也好，但是你真正能下决心把它做成，我觉得真是让我太，就是刚一开始我就没想到他能玩，但是现在他能坚持到最后，我真是特别特别的尊重他。 那他这个就是意味着每天要跑一个42.195公里。 对对对，像昨天我陪他跑，他是跑了47公里，因为他这个路线，他这个路线呢，他要根据实际情况，因为他毕竟不是说咱们真正的马拉松比赛， 对对， 他的路线就是说我到终点的时候，我要找一个相对开阔一点， 对 对， 因为他有这个要设置一个小的终点，有很多的这个咱们这个工作人员车，对对对，所以说他基本上他的路线都是要比42公里要长， 长一些， 对对对对， 所以这是属于。在这个圈里边，大家都比较崇拜，或者说就是他做的那个，这让大家都觉得他敬佩的。 对对对，这个也是让我非常非常尊重。通过这件事儿，对他给我留下这印象会更深了。因为以前我们也都是好朋友， 对对对， 但我没想到这么一个疯人，真的就能把这件事居然能做成了。 那么在这个和跑友们相约一起跑步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有好多有意思的事儿？ 和跑友跑步，开心的事儿太多了。 是，能跟我们分享一两个？ 好，可以。那个，因为怎么说呢，就是在一起跑步的时候呢，很多朋友就是我们会发一些微博和微信 哦， 发一些微博微信呢，就是召集大伙儿一块儿跑步，到最后去参加的时候呢，很多朋友就是聚在一块儿了，聚一块儿真是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，就是我们把这个不管是比赛和跑步呢，当成一次聚会。 对 啊，这次聚会呢，就会有很多怎么说呢，挺开心的，就是跑友之间呢，有一些不管是小玩笑啊，还有一些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吧，就是反正就是都是在跑步当中，这约跑当中你才能看到的。是这样。这个就是咱们跑圈里边的黄志和老先生 啊。 那个他今年应该是82岁， 火 60岁开始跑马拉松，74岁还创造了3小时41分的个人最好成绩， 那可太不容易 了。对对对，老人家平时几乎每天都是30公里左右， 火 他身体是非常棒，而且就是我看过咱们中央台给他拍过一个小片子，他是现在自己是独居，而且他吃的也很简单，就是自己看就自己炒菜嘛，就是可能会多放一些盐，因为毕竟老先生他不像咱们专业的选手嘛，就是我有一些什么运动补给呀、营养补给这些东西，很朴实。他说就是这么大岁数还能创造这么好的这个成绩，这是真是让我们很多年轻人都是望尘莫及的。对对对， 所以给你们的印象也特别深刻。 对对对，太深刻了。 没错，这老先生是越跑越健康。 对对对， 其实铁一你自己有一个算是格言吧，我看了也非常感动，你说我宁可跑死在路上不愿病死在床上，这是不是你未来也一直要坚持的这么一个信条？ 这就是我追求的一个目标，我会这么一直会做下去的。 那么我希望你是也是越做越成功啊。那最后我想还是跟大家再分享一点你跑步的经验吧。你既然你在这儿说了跑步有这么多的好处，这么让人能够得到收益哈、那么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给大家？比如说有些朋友啊想向你学习啊，要开始进行这种长距离的越野跑的训练了，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？ 这个我分享大家的就是咱们跑步呢是一个遵守这个遵循计划的 也一项运动，就说你给自己制定的计划和目标一定要严格按照那个遵守，最后四个字就是循序渐进， 循序渐进。 对， 那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要开始训练的时候，以多少公里为目标比较合适的？ 咱们刚一开始的跑友呢，就是3公里或是半个小时。 哦， 如果说你不按公里算呢，就是你每天坚持半个小时的运动时间也可以。 到了什么程度我就可以涨了呢？ 可以，大家可以先练2周或3周。 哦， 以后你可以再，就是我们一般建议是每周增加1公里。 每周增加1公里。 就是对，这个也要根据个人情况。因为我刚才说这意思呢，就是说我第一次跑3公里，我跑了3周以后，我感觉身体没什么问题了。我过3周呢，我增加1到2公里，我再去跑2到3周，让你身体去适应你的跑量以后，你再去增加。对， 是1公里、2公里这么增加， 这么去增，而不是一下子就是我这个礼拜跑5公里，下个礼拜就变成10公里了。不是这样。 这个你也有惨痛教训是吧？ 非常深刻。 所以呢，大家切记是要循序渐进，不能操之过急。 对， 这个要是跑着跑着这个没锻炼好受伤了，这个就适得其反了。 对，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，这里是人物空间。 好了，朋友们，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，这里是人物空间，我是刘继彤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声音工坊。 今年几岁了？ 我今年3岁。 你住在哪儿啊？ 我住在5号楼200南。 好，开始吧。 两只老虎跑得快，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耳朵。 大家好，我是晨光，刚才是我女儿的一段电话录音。 小星星， 工作了10多年，少了些青涩和冲动，多了些淡定和从容。生活当中我特别喜欢看电影，各种类型的都喜欢，喜欢电影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，也特别容易投入。记得有一次看动画电影《飞屋环游》，一段几十秒钟讲述人生从少年到老年的片段，只有简单的配乐，没有对白，但是却让我感动得痛哭流涕。其实每个电影讲述的都是一个故事，而每个人也在用生活诉说着自己的故事。我已经年过30，现在我的故事越来越精彩了，你的呢？ 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全拼603，您可以在微信通讯录里搜索添加哦。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，您可以看到历史故事、国学文化、名人轶事，您也可以随时分享您的收听体会，跟我们互动交流。当然您也有可能获得我们不定期送出的各种小礼品。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，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，快来搜索添加吧。